責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bite。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請到阿齋 Sir 呢件怪物出嚟啦！如果喺即係依個讀神學咧，讀到博士又可以講到咁嘅嘢出嚟嘅咧，就認真少。咁啊，再睇啦。咁啊，佢咧，我點解叫做怪物咧？佢個 undergrad， 佢個本科即係學士咧，係讀 biology 嘅，喺 Hong Kong U 讀 biology 嘅。咁咧，佢嘅 PhD 就係神學 in theology。 我就嚟要同 Hong Kong U 退學嘅啦，即係話退咗個 degree 俾佢，因為 Hong Kong U 而家好醜陋嘅，佢學術造假、楊丹事件，佢完全由頭到尾唔處理嘅。嚇，咁咧呢個其實係 Hong Kong U 嘅一個醜聞嚟嘅。咁呢個醜聞咧，令到呢間大學我就係要跌鬆佢嘅。 有冇得退 degree 㗎？ 冇得退 degree， 我自己退。 你俾翻張沙紙冇用，佢永遠個 record 寫住你。 係，即係你我單方面退 degree， 佢唔認為我退 degree 㗎嘛？我可以呢頭退 degree， 嗰頭再繼續申請圖書證咁樣嚇，即係可以玩佢都得嘅。咁即係，但係我意思係，我係要表達對呢一間大學嘅嗰種不齒咯，垃圾到不得了，學咩人做西方型嘅大學啫？有學術造假唔去處理咁樣，即係同呢個城大咁樣冧完樓唔需要有人負責一樣嚇，即係你香港呢啲水準係好低， 就好烏煙瘴氣， 係好烏煙瘴氣，同西方人比個水準低下，呢個就係學唔到西方基督教人哋嘅水準。 個 essence 個精髓學唔到， 學唔到嗱咁啊，完全係一班即係目後而觀，畫虎不成反類犬嘅犬類，保羅講嘅犬類。The dog cans 嗱咁講，我咧就唔係好識同人交往嘅。不過咧就有時咧同啲基督徒朋友嘅傾偈咧，傾到大家有啲爭拗嘅時候咧，我會講句説話。我估你信耶穌嘅嗬，你唔係信教會嘅喎。你覺得咁樣講夠唔夠 diplomatic 啊？ 好啲。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好啲，因為教會本身就即係歷史上咁講啦，2000年嚟教會本身永遠存在，我哋永遠都 recognize 教會有好重要功能。我哋去歐洲旅行係好俾心機，好虔誠咁去睇教會。即係教會就算歷史上犯幾多錯，我哋都好虔誠去睇佢好多嘅重要嘅成就。不過整體嚟講，喺歐洲基督教2000年嚟㗎，好多人係會。覺得喺教會唔 comfortable， 其實呢個好正常嘅，因為教會本身係從來都犯好多錯。 嗱，歐洲嘅宗教氣氛咧係不及美國同埋加拿大嘅， 但係倒翻轉頭係好啲嘅，因為其實係正常化啲嘅，即係等於你佛教、伊斯蘭教，佢從來冇即係嗰種咁高度強迫力咁要你去所謂 observe， 即係要去皈依佢嘅時候要做足咁多嘢噶嘛。係咪？即係你就深信就得㗎啦嘛，你得閒翻下嚟得㗎啦嘛，咁所以點解天主教會佢最後相對嚟講冇咁成功，令到啲教徒翻，但係佢實際名冊上嘅教徒係多過基督教會嘅。咁點解會係咁？就係因為佢唔係特登強迫你個個禮拜要翻，唔翻就打電話俾你追到你瘦咁樣樣㗎嘛。咁當然呢個係基督教會嘅一種特種現象嚟，即係係一種我哋叫做。西方科技化咗之後，利用西方嘅 management 手段、強力嘅 hard sell marketing 手段而產生嘅一種即係強力 enforcement 嘅基督教，即係呢種基督教其實喺基督教會嘅2000年歷史裏邊，其實而家佔嘅年份係好少嘅啫，最多係大概過去200年係出現咁樣樣。 但佢喺華人嘅圈子裏邊係主流。 是在華人圈子主流，所以華人基本上是不知道基督教可以有很多 alternative， 有很多不同的形態， 好了， 應該百花齊放的。 是 我承認我承認應該是這個 fundamentalism 基要派，不是完全可以代表基督教， 應該只是基督教的一小部分，不可以當它就是基督教。如果這樣即基督教會變成一個恥辱，而家已經變成一個恥辱，因為美國嘅基督教走去選特朗普咁，你知啊嘛？一個中意日日喺度即係可能 一個是 sick more 嚟嘅，可能he cannot be sick more 嘅一個垃圾，咁可以日日喺度做，就係話自己係基督徒咁樣嚇，咁教宗都要甩開佢隻手嘅，嗰啲咁嘅垃圾人渣，點解可以做基督徒咁？然後大家喺度日日為佢祈禱，咁呢個係本身係基督教去到今日嘅一個醜聞嚟。 嗯，我哋講開咧，先講想上一節裏邊，你提到話有幾套關於美國基督教嘅電影咧，講佢嗰個fundamentalism 即係唔係好似 從各種側面去描寫嘅 嚇？你可以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咧？ 嗱，其實你提過嘅就係呢個鋼鋸嶺啦，就係講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啦，係咪？咁但係其實咧有好多其他嘅基督教會都可以描繪嘅，不過唔知點解冇人去描繪，譬如耶和華證人會都係好可敬嘅，因為佢哋係唔接受輸血嘅。 嗯， 佢哋亦都唔服兵役噶，佢哋系完全和平主義嘅。 Amish 都好似唔接受輸血。 其實好大多數嘅基督教會嘅小宗派咧，佢都係好強烈和平主義嘅。 嗯， 除咗呢啲之外，仲有門諾會都係嘅。所以基本上佢哋係唔肯去服兵役，或者去戰場，我都唔去幫你打仗，我最多去做隨軍牧師，或者我最多去幫你醫病，去幫你做後勤，但我唔會想攞刀攞槍上戰場殺人嘅。所以美國的基督教在美國嗰個立國同埋立國之前嗰200年，即係總共400多年的歷史裏邊咧，美國的基督教對美國的呢啲白人文化是有很重要的所謂塑造 的作用嘅。即係塑造美國成為今日的美國的，就即係唔輕易變成納粹嘅，即係咁講。所以就算特朗普嚟咧，我哋照計咧，即係都係多個傻佬嘅啫，照計唔會係一個納粹嘅。 哦，即係 唔會 係一個希特拉。分權方面做得好好啦。 係啦， 即係聯邦政府，特朗普代表個聯邦政府， 唔 係納曬。 即係如果佢做得太癲嘅話，美國就會變成 DSA， 就唔係 USA 啦。即係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嚇， 咁嗰啲加州啊，嗰啲華盛頓州嗰啲可能就率先脱離美國獨立嘅，因為如果你美國特朗普將所有最好嘅法例都消滅嘅，咁點解我要跟你一個咁落後嘅聯邦政府啫？不如我自己另起爐灶，我自己直接立翻曬聯邦政府要立嗰啲法，然後我自己宣布獨立，咁你咪自己啲內陸省份自己慢慢玩咯。 嗯， 即系呢个系好玩嘅，即系历史上嚟讲好好玩，当然亦都好恐怖，你都可以觉得好恐怖。 你讲翻啦，你话头先我哋提到嗰套鋼鋸嶺咧，鋼鋸嶺咧，如果你有睇过咧，就系讲就有位仁兄，佢叫系 Seventh Day Adventist 嘅，中文译做乜嘢？ 基督復臨安息日会 啊。咁咧喺二战嘅时候咧，佢系从军。 嗯。 咁啊，因为佢就解释佢话佢所有啲朋友都从军，我冇理由唔为国家做嘢。 啱。 不過我宗教咧就唔容許我去殺人嘅，所以進入去訓練營嘅時候咧，拒絕咧就學習使用武器，咁啊只係做救傷兵，咁啊其他佢嘅同伴覺得係好唔公平，我去打打殺 人，我係俾人殺， 嚇殺你就唔接受呢啲訓練嘅嘢，即係恰待好緊要。咁但係咧準備係掟佢出局啊。discharge with 呢個乜嘢dishonor， 即係咁樣掟佢走嘅。咁啊，但係最後尾咧，呢個 Seventh Day Adventist 個呢條友咧，就係個老豆就去同更高級嘅人員講，軍方更高級嘅人員講，根據美國憲法，我個仔係可以咁樣做嘅，只要佢係喺軍隊裏面服役。咁咧，美國嘅軍事法庭冇辦法，一樣要俾個仔 pass， 送去戰場。咁啊，點解值得講呢？因為唔止佢一個係好似咁樣唔揸槍啊嘛。因為呢個係就英雄，去到沖繩島咧 ，The Battle of Okinawa 咧，嗰度咧就救咗好多人，救咗175人，冇死嘅救，佢變成咗英雄。儘管佢冇揸過槍開槍。咁啊，呢啲人咧就係 conscientious law 啦，有人嘅即係美國有條法例就叫做 conscientious law。中文有一個簡單的譯法叫做良心法，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譯法，就是說你可以，你是我如果是 conscientious law 的，我是可以加入軍隊裡面，我是做有限的服役，包括只是 defend 那個國家，即是在本土裡面作戰，不是去海外的，是。譬如在即是我們剛才提過這個 The Witness 那套戲叫 Amish 那種人，可以叫出世的，那些出世是務農為生的， 啊，佢係 唔用現代科技，一啲都唔用。 係用馬車嘅，冇電話、冇電視、冇 radio 啊，咩都冇， 連收音機都冇。 咁咧，佢男女嘅服飾係300年前咧，瑞士同埋荷蘭咧之類咧，德國啊，去荷蘭咁嘅服嗰啲咁嘅服飾嘅。咁啊，呢個係喺美國同埋加拿大東岸多啲。 嗯。 咁 whereas 咧就係喺西岸咧有一種叫做 Hutterites。啊、美國和加拿大旅遊都類似，不過佢就冇 Amish 咧，我哋叫做保守啦。咁咧佢啊有揸車嘅 ，Hutterites 有揸車，不過咧就係即係唔會睇電視啊之類嘅啦。咁啊，全部要靠務農為生，因為務農先可以自給自足，可以同出邊嘅社會咧少啲嘅 contact 啦。 係 啊，咁啊 ，Hutterites 咧同埋 Amish 咧，佢哋都係有 serve in the U.S. Army 嘅。 係。 咁啊，據我所理解咧，就係 Hutterites 咧入到去軍隊裏邊咧，佢哋係只係訓練抵抗敵人入侵美國同埋加拿大，就係唔會係派去海外作戰嘅。 嚇，即係唔會進行 offensive， 唔會進行攻擊性行動。 咁所以咧，一樣俾人玩殘。唉，鋼鋸嶺咧就已經去到好極端噶啦啊！咁咧就更有啲小規模嘅嘢，就係咧呢班 Hutterite 沖涼嘅時候咧，就故意熄咗佢個熱水，等佢沖凍水涼。 咁呢啲好小事啦， 好小事 嚇，呢啲已經好小事。 咁咧呢個咧就係因為佢兩個國家咧個地方都好大噶，咁咧係容許早即係有啲嘢可以發生同地方大係有關係，咁咪可以咧路咁遠咧整個農場，你見唔到我見唔到你唔順眼嘅。咁你歐洲咧同埋中國地方嘅人口太密集啊，呢啲嘢係好難發生到嘅。咁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嗰個美國嗰個情況就係、是。美國在有錢的國家當中裏面宗教氣氛最濃厚的一個國家。其他國家就算宗教氣氛濃厚都沒有美國那麼有錢。加拿大是接近的。很受美國影響的。加拿大是很受美國影響的。但是你歐洲呢儘管教堂很多古蹟很多教很漂亮的 Cathedral 之類的。但歐洲的宗教氣氛咧，個係冇咁 濃嘅 啊。咁啊，同埋咧，去教堂嘅信眾咧，啊英文咪叫 denomination 啊？ 唔係啊 ，congregation 啊， 佢以 congregation 啊，好似呢個字係咪？ 啊 ，congregation，sorry，congregation 係信眾咧係少㗎啊。但係喺同埋啲教堂咧，唔係一般一定好大間㗎。whereas 喺美國同埋加拿大，你見到啲教堂咧，即係佢新起嗰啲係大間到不得了，因為佢信眾多嘛。 嗰啲叫 mega church， 呢啲係新嘅一種基督教嘅形式嚟嘅。 喂，點解你喺我又講翻咧？即、就、係、是、我所即係、就是、認識嘅美國嘅文化裏邊咧，即係佢基督教咧喺黑人嘅民權運動裏邊咧扮演咗好重要嘅角色，包括馬丁路德金Junior。他都是牧師嚟嘅喎，咁點解嚟到華人社會，即係去咗另外一個極端，就係唔關心社會嘅？ 都話華人基因本身係有一種強烈能夠扭曲其他文化嘅傾向咯。咁呢一隻本身咧係需要再詳細由好多學者重新去提出個問題，同埋長期去研究。因為咧，如果我哋研究唔通咧，我哋諗唔通點解會係咁嚇，即係。基督教在黑人裏面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很符合基督教原本所扮演的角色。正如我們近期的那個雨傘運動裏面，那些基督徒、年青基督徒大規模出來參與雨傘運動和政治化，其實是很符合原本基督教應該做的角色。所以其實這段雨傘運動之後的局面，對我個人來說是正面很多的，即我是開心很多的，看到年青基督徒出回來同埋開始抌教會嗰套好老土、好撈時嗰套咁樣嘅所謂避世主義，即係嗰種避世係完全冇道理，而同時係變得好走狗化，即係全部係嗰啲咁樣，即係一個個變成公公咁樣啊即係諸如此類咁樣嘅垃圾東西。咁其實呢一個唔係基督教嚟，呢個係華人扭曲出嚟嘅基督教。但係當然呢個華人嘅扭曲係因為美國基督教先扭曲。嗱呢一點咧，亦都係要即係、就是、要詳細解釋嘅。即、就、係、是、當然，我亦都唔係全部有資格解釋嘅。我只要可以咁講，喺我信教咁多年，特別喺我大概中五以後開始去了解基督教嗰啲教派啊歷史嘅時候咧，就開始發覺呢個美國基督教係一種好特異東西 咁當然咧，我哋稍為了解咧，就會令到你好多收益嘅。即係譬如簡單講，我對美國嘅了解，我相信比一般人係會深入啲嘅。就係即係我已經了解咗佢個文化嘅根本。你即係你點解中國大陸對美國嗰啲政策會成日都俾人笑好交咧？因為佢哋根本就唔識得去了解美國人。咁點解佢唔識得了解美國人啊？好簡單，你冇信教，即係你乖乖地去信教，你乖乖地自細去教會唱嗰啲美國嘅聖詩嚇，咁樣睇下佢啲屬靈書籍咁樣，咁你就好明白美國人係點，佢點解會咁諗嘢？即係譬如鋼鋸嶺嗰啲點解咁？美國人有好可敬嘅一面，就係鋼鋸嶺啊 ，Witness 啊。或者那個路直路彎表達的、甚至那套聖杯騎士雖然他拍得很差都好，我都仍然可以說即是都很讚揚他後面那個目的，要嘗試即所謂 secular America， 所謂世俗美國回去上帝道，好像摩西登山那樣重新去見上帝、即其實是有個這樣的暗喻在這裡的。但是這些暗喻當然能不能夠在現在今時今日即所謂啟發到美國人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歐洲基督教。其實歐洲基督教係另外一回好唔同嘅事嚟，因為歐洲自己係有2000年基督教嘛，同埋佢呢2000年嘅基督教仲有好多唔同嘅 influence 噶嘛，有東正教嘅 influence， 但係唔係直接東正教嚟。咁而歐洲基督教自己衍生基督新教噶，但係歐洲嘅基督新教都唔係美國嘅種嚟嘅。所以歐洲基督教本身佢亦都可以咁講，成個嗰啲所謂現代主義啊 ，modernism 啊，或者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都係歐洲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喺歐洲基督教嚟講咧，現代主義同埋後現代主義咧，唔係遠離基督教嘅。嗱呢一點咧，係美國基督教嗰班人唔識嘅。美國嘅 fundamentalist 點解渣咧？因為佢哋唔識嘢。他們的水準低，即是那個腦袋思維低，於是他們就將歐洲基督教的 modernism 或者歐洲基督教的 postmodernism 傳親去美國，他們說這些是邪道離經半道，我們一定要反去，結果他們就變成了笑柄了。為什麼呢？又走去反進化論，又走去反同志，又走去反一切的後現代的東西。 Whereas 其實後現代東西裡面帮助同志平权里面同埋进化论里面有好多好 question 嘅嘢喺度嘅。即係好多，即係点解欧洲係好 comfortable 呢啲嘢嘅，点解美国人呢就会觉得呢啲嘢唔得呢，就因为美国人嘅基督教原格嚟讲係一种低水准好多嘅基督教。嗱，即係我今日咁讲呢，即係可能好多人好兴。 个人意见。 嗱呢个即係人哋会觉得我好怪物。但係即係坦白讲呢个係我做咗几十年人，我六十岁啦。我是1970年信教，你望我而家信咗几多年啊？ 哇，好早喎！ 信咗40几年嘅基督教，我今日同埋我有即系、有幸，亦都系多谢啲基督徒弟兄姊妹俾即系捐钱俾我去嗰边英国读书。读咗7年翻嚟，再谂多20几年，咁我就终于某程度知道嗰个整个局面系乜嘢。即系如果亚洲基督教要真係有所前途，包括韓國基督教。咁當然韓國基督教 promising 過香港基督教，因為香港基督教都唔算好差，當然唔算好差噶啦，即係喺整個亞洲嚟講，即係有啲國家仲差過我哋啦嚇，即係咁講。佢一定要轉向歐洲基督教，佢一定要轉向歐洲基督教，要由嗰度學，即係所謂吸收佢啲精神資源，甚至更遠去到，所以我叫大家一定要去睇亞美尼亞嗰啲展覽，甚至去到更遠，去到東正教，去到呢個亞美尼亞，甚至去到波斯，去到今日嘅中東地區有阿拉伯基督教，仲有好多遺留嘅阿拉伯基督教，譬如敍利亞基督教會、亞述基督教會，即係伊拉克基督教，嗰啲基督教佢哋保留好多好好嘅嘢，我哋係一啲都唔識。We know nothing， 真係我哋係 zero knowledge， 即係悲劇嚟嘅。所以我哋香港嘅基督教由於過分嘅去跟隨美國嘅嗰種膚淺基督教咧，而再俾華人嗰種扭曲，將佢更進一步膚淺化啦，即係變成一種基本上係不倫不類，唔知係乜，我哋真係差唔多要用個粗口乜柒嘅東西嚟嘅。 好啦，喂，講翻呢度咧，就係、你提到話美國嗰、那個fundamentalism 咧，喺參與甚至有人用干預教育咧，做咗好多啦啊！ 佢直情蠢咯，佢而家將美國帶翻去100年前，佢而家話要即係 特朗普將啲錢擁曬去俾嗰啲福音派教會，用佢哋嚟去搞教育，咁叫大家日日翻教會都即係翻學校都要去祈禱，同埋要去反進化論。 嗯， 咁你美國或者話全世界歐洲嘅文化嘅基礎就基於科學， 嗯， 基於科學嗰種勇敢大膽求真同埋不斷打破現有理論嘅嗰種嘅動力。你而家美國就喺度停喺度。 嗱，咁講啊，美國有好多極端嘅，你所講嘅頭先嘅 fundamentalism 呢個基要派或者原教旨咧，佢對教育影響係好大。我哋喺香港可能唔會覺得係乜嘢嘅，就係、是、唔會發生嘅。 香港都暗中發生㗎，香港喺啲基督教學校裏邊都暗中喺度不斷要教啲同學唔好信進化論啊咁樣。 美國咧有部分學校咧講明咧，淨係教進化論。或者是教不教進化論， 是 有兩個教創造論或者進化論。我們在香港說兩樣平衡的嘛，即你 沒有，香港沒有平衡，其實基本上沒有創造論可以教。科學上來說，這個一定要我回到本行簡單擺給大家聽，科學本質上是不可以 admit 一些理論本身上是沒有辦法用自然的 process 去解釋的。即如果你中間引入一個 agent 去解釋，引入一個人一個行動者去解釋佢嘅話咧，咁嗰個就唔係科學理論，因為個行動者可以 arbitrary 即係所以任意地改變個局面噶嘛，咁所以變咗呢種科學咧就冇所謂嘅科學理論就冇咗 predictability 冇咗呢個可預測性噶嘛，係嘛？咁亦都冇咗 understandability， 即係冇辦法又真正了解佢，因為點解？如果上帝突然間決定嚇、那個進化唔准咁行，另外行咗，你唔可以揾嗰個自然 process 去解釋佢啊嘛。咁所以咧，所以實際上創造論係唔可以成為一種科學理論嘅。咁如果你夾硬要將佢當成科學理論去教，你根本就傷害緊美國嘅年輕人去明白乜嘢叫科學。咁啊，最後你美國人就現兜兜自己 ，you reap the harvest。你 reap 嗰個唔係 benefit， 你就 reap 咗你嗰個 bad harvest， 即係你最後係教咗一班好教嘅假科學家出嚟。 不過呢個就係 one side 啫 ，the other side 啫。On the other hand 咧，美國有多種勢力、多種極端， 希望 互相係拉扯嘅。咁你講到進化論呢樣嘢，即係話佢否定咧人咧係由即係進化出嚟啦。咁、但係 on the other hand 咧。在荷里活的電影裏面是最多關於星星、啊、人猿、啊、統治地球的電影、啊、我相信就是一種反動來的，最全世界最出得多、這電影呢就是由美國出的， 其實這些電影是好看的嘛，容易去看的嘛、啊、即是你想像在人 變 成, 一個基督教國家 變成另外一些物種，當然是好看很多，你又可以化妝又可以成，是不 是？這樣說猿人救地球呢，第一套那套片呢，我開頭以為是美國的原創，咁原來咧係法國佬寫嘅小説嚟， 當然 之後嗰日睇 BBC， 呢個咪就係歐洲人嘅創意咯。 咁咧套小説咧就去到美國，可能係英譯本去到美國 啦。係啦，係啦，然後先至解。 美國導演睇咗咧，美國就有錢佬睇咗啊，資本家睇認為可以拍成電影就拍到啦。1968年出嘅嗰套嘅咩《好似人猿救地球》第一套， 係 啊第一套。 其實美國佬都好中意抄襲咧，美國佬唔好成日鬧， 唔介意， 唔好鬧我哋中國人中意抄襲美國嘅荷里活。好中意抄襲，包括抄襲埋香港電影。 啊，不過有俾版權， 近期抄襲 有俾版權㗎， 有俾版權，佢都係抄襲啦。近期抄襲我哋嘅《無間道》咁擺到明啦， 係 係咪啊？即係一樣嘅啫。 佢嗰、那個講翻咧，就係美國即係有好多宗教嘅電視台啦。咁尤其是喺80年代係最輝煌， 嗯， 即係最勁嘅。即係我哋睇翻啲片咧，或者回憶翻當年咧，佢哋係呢個福音派嘅電台電視台係。是最 popular 的年代， 現在已經退潮了， 在香港也都是一樣，梁煙成都是80年代的出版的東西，是、啊、我在說當年的梁煙成、就另外呢就有些台呢就是他剔那個進化論的立場很清楚的，包括 National Geographic， 是當然、啊、 包括 Discovery Channel， 當然、啊、所有 包括 PBS、啊PBS 所有正當的電台、電視台，佢都需要接受而家嚟講正當的嗰個理論。就算縱然呢個理論可能有嘢要改、有嘢要批評，但係你唔可以隨便話哦呢樣嘢由頭到尾錯，呢、這個本身係唔科學噶嘛、那個態度。 嗯，咁佢哋嗰拍嗰啲紀錄片咧， 係出嘅時候咧，佢亦都好客觀嘅。咁我睇佢哋又係做到平衡呢樣嘢，係做得相當之好嘅。啊，咁但係基本立場啦，如果唔即係立場，我哋一定係諗住政治立場。其實咧，宗教嗰啲都係一個政治立場嚟嘅，因為咧信教嘅人唔少咧，佢自然係有聚眾啦，客觀上都係一個政治勢力嚟嘅。咁啊有趣嘅咧就係，唉，都唔記得見你咁多錢都唔記得同你講嘅啫。睇美國啲鬼片咧，Ghost Stories 咧，即係睇得多咧，我唔敢講話睇曬啊，有個現象嘅。但凡啲咁嘅鬼片，無論係片集好或者 movie 好咧，LGBT 即係性小眾咧係冇角色嘅。你有冇留意一下咁多套鬼片裏邊冇 LGBT，即係 L for 咩？即係 lesbian、gay、bisexual 同埋 transgender 係冇角色嘅，全部咧嗱，但通常啲鬼片咧好興咧。就係用攞間屋咧作為一個 setting 啊嘛，咁咧講鬼屋嘅 男女戀情 嗱，佢裏邊嘅家庭嘅模式咧就係咧，家庭模式咧有單親啦，有呢個係核心家庭啦，嚇離婚啦啊或者係即係各種嘅啦，唯獨係冇 gay、lesbian、呢個 bisexual 啊、transgender 冇嘅嗰啲 movie 啊documentary 都冇嘅喎， 你呢個觀察係好玩嘅。你竟然觀察到，多謝你 睇得多誒，即係 咁我啲同志朋友啫，大家留心啦，即係而家開始要俾壓力呢啲荷里活電影，點解？所以最近嗰出《美女與野獸》能夠有少少入去，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電影本身喺而家嘅全世界係一種好重要嘅流行文化同埋公眾意識嘅工具。咁如果電影本身唔能夠持平地，所謂 fairly represent， 唔係 fully represent 或者唔係 over represent， 至少係 fairly represent。個社會有咁多同志，冇理由嗰啲電影完全掂，點都唔掂嘅。咁樣其實對個社會係唔公平，亦都唔健康。 嗱講翻咧，就係我都思考過呢個問題，點解咧嗰啲鬼戲啊，無論 movie 好啊、片集好或者 documentary 好咧，係 LGBT 即係性小眾冇角色咧？咁美國嗰啲嚇，咁啊呢個。其中一個我估計嘅咧就係、是，如果喺電影裏邊有個基有個係基嘅，我記得一個同性戀嘅，哪理佢係男同性戀或者女同性戀好啦，佢係俾只鬼去攻擊。如果佢打贏咗只鬼或者個 demon 個魔鬼，係咪真係佢正義過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如果調翻轉，佢俾只魔鬼或者 demon 打敗咗？是不是他抵死 ？He deserves it. She deserves it. 咁就產生個美國嗰個 LGBT 嘅裏邊咧，佢係有唔少嘅勢力，佢一定會出嚟講嘢。咁嘅fundamentalist 嗰啲基督教嘅咧，又會出嚟講嘢，話呢套電影係唔公平啊，寫到我哋 賣唔到， 賣唔到啊嚇，有乜理由呢件嘅呢個機嘅會打贏只鬼，係咪即係正義過我哋啲驅魔我哋驅魔嘅力量啊？係 咯， 之類嘅嘢咧。 係咯， 咁我估係一個原因咧，就係咧佢啲監製啊好啊導演或者老闆好咧，喺呢啲咁嘅片裏邊咧，佢係選擇性嘅題材。因為我哋大家知道根本咧，而家係多元化嘅呢個家庭模式存在噶嘛。嗰個Alvin Toff 啊，嗰個第三浪潮嗰本書已經預喺卅幾年前已經預言咧，將來會係一個多元家庭模式嘅年代。And it is。咁 幾好啊！ 咁我估呢個原因咧就係令到咧我哋所睇嘅鬼片係完全冇 LGBT 嘅。OK， 唔單止美國出嘅電影係咁。香港的鬼片出的鬼片有哪套是有 LGBT 有角色就不如這樣應該公平地說就香港出的所有電影通常都沒有 LGBT 是這樣說的 不單止鬼片但我也都估計導演呢他是有想過這個問題的因為你不難看出的他的電視台呢他是有那些關於鬼呢看看關屋有沒有鬼、啊、他可能拍很多個 season你睇得多，你奇怪，點解冇嘅？冇可能冇嘅嚇，因為已經脱皮皮皆是噶啦，已經我唔係講話美國中部，佢話咩？全國美國各地，得閒去埋拍加拿大添，話邊度猛鬼？咁啊，證實有冇鬼？佢唔係一定係次次都係正義嗰邊打贏噶，可能只鬼打贏。 咁講翻落去啦。咁你認為跟住嗰、那個法，你話雨傘運動之後，有啲人會思考？ 香港的基督教即係其實可以咁講，因為基督教本身是有基督教的本質，可以咁講，或者我個人睇法啦。咁、那、嗰個本質咧，冇理由係完全喺班年青教徒裏邊係 get lost 嘅。如果咁咧，即係香港嘅基督教真係腐敗得好交關啦，嚇、啊！即係連嗰啲年青信徒話有理想嘅信嘅時候，都唔係認真信嘅，咁冇理由咁噶嘛，係咪？阿榮熙都應該答我唔係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如果啲年青信徒係有理想嘅咧，其實佢咪同我三十年前後生嘅我一樣咯。即係我哋覺得要去讀神學係點解我要明白真正嘅基督教咯？咁到我真正明白咗基督教冇辦法㗎，我係一定某程度抽離呢個基督教嘅，因為呢個基督教覺得離開理想太遠。其中一個最唔能夠接受嘅就係佢點解佢對個社會係完全 apathetic，即係簡直係 冷感、 無關痛癢。 但係佢哋嘅講法 完全冷感。 嗱，先至聲明先，我認識嗰啲人咧，包括你在，全部都係好人嚟嘅，壞人唔會同我做朋友嘅，全部都係好人嚟嚇。咁咧有一個同我講，唔止一個，我哋咧係即係主來到呢個世界咧，係俾平安我哋。佢嘅解釋。 咁你見到呢個世界大部分人都未冇平安，咁你應唔應該為佢哋爭取咧？你為佢掙扎咧？呢、這個即係唔使話你好大力為佢掙扎，你唔使話同佢一齊坐監。咁最低限度你坐監，你都幫佢做下律師辯護啊，係咪先？你咁最近雨傘運動咁樣拉咗幾個大學生，即係雨傘運動？即係 旺角蘇聯， 旺角蘇聯拉咗幾個大學生。咁你諗下係咪應該要幫下佢哋？即係你連幫都唔幫，你因為冇愛心嘅表現，亦都係冇社會公義嘅表現啦。呢個係根本係屈打成招，或者話根本係個社會直情係即係濫用法律啦，已經。咁呢啲嘢嚟講，即係唔已經唔係叫你做鋼鋸嶺嗰種啊。即係你自己去不斷受苦啊，話忠於你嘅信仰，你而家只不過係側邊幫下拖，係咪啊？咁你都唔做，咁呢個悲哀喎。你呢種係一種自私基督教啊！自私同基督教加埋，你簡直係咩啊 ？This is a contradiction， 即係呢個唔係一個 connection， 即係唔係好似上帝隻手指指住亞當嘅手指？呢、這個唔係 connection， 呢個 contradiction 係咁啊！ 嗯， 即係點可以基督教變成自私咧？嗱，呢個咪就係所謂嘅美國基督教點解我哋覺得美國基督教係好低下水準？就係、是、美國基督教容許美國嘅白人活喺一個非常之富裕嘅世界裏邊，然後從來 never give a damn to the whole world。全個世界喺美國資本主義嘅宰制底下，大家喺度呻吟，大家喺度痛苦，大家喺度俾佢壓迫，俾佢糟質嘅時候，美國基督教就喺日日喺度感謝主，主 bless 我哋呢啲咁嘅人。咁呢個美國基督教就係將基督教倒翻轉頭，係 inverted， 即係將佢倒轉。基督教本來佢個精神力量最偉大嗰個位就係佢個無私同愛。美國基督教將佢倒轉，變成最超自私嘅一個基督教。如果係自私，呢、這個就唔係基督教，呢、這個就係 fundamentalist， 呢個就係 fundamentalism， 呢個就係大陸叫佢做基督教。 呢啲係你個人意見啊，但係我所理解， 即係我個人意見啦，當然。 我估美國你講嘅呢個係主流啫，咁佢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 係，即係當基督教去到黑人度，佢就會自動翻翻去基督教原有嘅本質，扮演嗰個角色，因為基督教嘅本質就係去愛嚟去陪伴啲受苦嘅人噶嘛。 企喺 咁當然喺黑人裏邊，佢哋信咗基督教，佢就自然喺基督教裏面得到嘅精神資源嚟到鼓勵佢哋去點樣面對呢班自己都叫白人基督徒，但係又係三 K 黨嘅呢班賤人。特朗普代表嘅呢班咁嘅賤人嘅壓迫，而喺呢班嘅壓迫裏邊，佢同你話：你係弟兄，你係咪同我開槍？咁你美國啲白人最後就係冇辦法去開槍嘛？ 嗯， 係咪啊？咁你美國個白人終於就要俾黑人有嗰個平權啊嘛？但係你而家嘅特朗普嘅基督教係咩啊？特朗尼普嘅基督教就係將佢 repeal 翻曬所有呢啲 law， 變翻唔環保，變翻係黑同白分嘢。 嗱，而家 up to this moment 咧，我哋 窮同有錢分嘢，呢個最攞命。 特朗普政府 最賤嘅基督教 將會退出巴黎協議。 佢每一個唔使講，其實我差唔多幫你講，好簡單啊！特朗普做咩總統啊？佢個總統係最容易做嘅。 我坐低，然后跟住 check 下过去呢一百年里边有乜嘢美国入咗嘅、 嗯， 我逐个跟次序 repeal 佢 ，repeal 到1900年美国得 fine。对香港的年青人，特别本土派，好憎中国大陆的，我话俾你听，你真的要喊，你真的要喊，同埋你日日真的为跪喺度祈祷，叫特朗普快啲死咗佢。如果一日唔死，点啊？中国强大咯，美国走落去咯。美国而家系翻翻1920年代，啱啱打完1917第一次大战之后嘅美国 啊， 乜嘢啊？ 禁走？ 唔系啊，系孤立主义，完全进入孤立主义状态、嗯。美国我自己搞掂自己，我话知你死。但系孤立主义状态嘅美国唔系一个合理嘅美国。你可以话，如果从二十世纪嘅历史讲，二十世纪嘅历史嘅其中一样嘢好处，就系由于欧洲出咗个邪恶嘅希特拉，然后跟住搞起呢场第二次大战，然后最后迫使美国去参战，然后美国所谓 reluctantly 即系不情不愿地成为咗世界领袖、世界警察。于是乎，美国嘅过去呢几十年喺世界，虽然佢都有好多唔做得唔好嘅地方、歪理嘅地方、资本主义过度嘅地方，但系整体嚟讲，美国喺战后直到甚至讲1991年前苏联冧嘅时候。美國是扮演呢個和平使者，或者叫做美國是扮演呢個世界領袖的角色。而家美國是翻翻轉頭，將嗰個美式的自私基督教擁到出咗特朗普呢種人，然後將美國完全擁翻去一個自私國度。呢、這個悲劇點解？因為留低一個現兜兜一個虛位，俾我哋嘅偉大祖國去 feel。 不過咁講啦，我咧當然咧就唔欣賞呢個特朗普。我亦都唔從來冇講過美國人係好人。所謂美國人，你喺度點 define？ 即係頭先所講個 repeat。 咁啊，站你讀過加拿大書噶嘛？咁、你更加明白啦。 但係我相信咧，美國嘅憲法咧係容許到咧佢有一個自我調節嘅能力。 希望。 如果你話美國佬係好人。這個是沒有意義的，你說美國佬是壞人也都沒有意思，你說美國政府是好人好還是壞也都是沒有意思，因為有權就會腐敗，絕對權力也都絕對腐敗。美國之所以令當然他做到世界領袖很多個原因，其中原因就是憲法真的寫得不差，憲法寫得不差。剛才你說講的州會脫離，其實有一點點的東西說，就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軍隊是不可以鎮壓平民的，美國憲法的。那次呢，我記得 Katrina 12年前呢襲擊那個什麼，是不是路易斯安那州？Katrina， 是 Katrina， 當時有出動國民警衛軍去救災，國民警衛軍是可以帶上了子彈的槍、loaded 的筋去 不讓人搶東西， 不讓人搶東西 可以開槍 looting 啦、US Army 美國這個聯邦軍隊正式的美軍呢，他呢他支槍是將個子彈夾咁一陣先抽出嚟，係攞支槍嚟嚇人嘅啫，嗰支空槍嚟，吉槍嚟㗎，冇子彈。因為美國憲法規定聯邦軍隊不能夠鎮壓平民，因為他的憲法是真的寫得很好了這方面。知道的就香港還有很多人是專家來的，我只是說一點點，這樣你看到他的做法。美國的憲法可以令到他是有各種勢力是拉扯的。不過呢，這些也是中國大陸或者中共以及香港的左仔去看美國的盲點了。他不明白的。鋼鋸你，我看他都不太明白為什麼會這樣的。 他那班人不是信基督教的嘛，雖然他一個二個說回教會，但他全部是那些中國式扭曲基督教來的嘛，那些假教徒，是不 是？ 由李慧瓊去到何君堯那些，那些全部的豬乜豬兜，這班豬兜全部都明白，是不是教徒？教徒做這樣的事的嗎？教徒就去侮辱人家同志的嗎？是不是？說人家是畜生都可以的嗎？這些是什麼人來的？呢啲唔係教徒，呢啲係反教徒嚟噶。佢同魔鬼冇乜分別噶。佢能夠咁樣去貶低別人嘅尊嚴，佢係同魔鬼冇分別，係鬼仔嚟噶。 好嗱，我估唔係所有基督徒都係咁嘅。 咁唔係所有基督徒係咁唔緊，嗰個唔係問題。有大量嘅所謂香港嘅教徒係啲咁嘅人，呢、這個先係大問題。 譬如咁咧，呢啲大問題咧，呢節都係講唔曬。 係啦， 阿希哥可唔可以唞陣啊？我飲啖水先，好唔好？ 好，我哋真係飲啖水。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